开头没说对不起，结果了情无息，我被打冷漠，是这座城市的符咒，每个人都害怕被看出内心的脆弱。看你懵懵懂懂的眼中布满太多的困惑，自从经历过那些以后，你都没怎么笑过，不必反反复复想太多，每天都要过得更洒脱，看得透放得下，年华已多。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，生命也会多一点点美好，何必活得那么冷酷寂寥，日夜总会消失而睡不着。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，快乐也会多一点点围绕，不要等到千秋变冷才觉不眠。猜到没说对不起，结果表情无心无被打冷漠，是这座城市的符咒，每个人都害怕被看出内心的脆弱。看你懵懵懂懂的眼中布满太多的困惑，自从经历过那些以后，你都怎么笑过，不必反反复复想太多，每天都要过得更洒脱，看得透放得下，年华已多。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，生命也会多一点点美好，何必活得那么冷酷寂寥，也总会消失而睡不着。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，快乐也会多一点点围绕，不要等到千秋变冷才觉不眠。如果能多一点点微笑，我生命也会多一点点美好，何必活得那么冷酷寂寥，日夜总会消失